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却都 是拥有，当一阵风吹

想起他。我为你唱过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省通郊区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凡到核实力续保的客户，所有返利全部返还，另送喷漆一块。咨询电话6937-9399，良乡凯旋大街18号。 买标志到汇金，西三环丰一桥汇金科曼店，详询6385-9797；北五环来广营汇金德通店，详询5202-0777。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东南五环与六环之间，服务保障北京老百姓的全新菜篮子正在拔地而起。记者近日从市住建委与北京菜篮子集团获悉，首都新菜篮子工程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结构施工，一期工程计划在2019年完成。全部建成投入运营后，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将成为亚洲最大的菜篮子，与新发地一起双核保障北京市民的餐桌供应。北京日报消息，3月20号至4月4号，北京市公共图书馆计算机信息服务管理系统将进行升级更换。首都图书馆19家区级图书馆、156家街道和社区图书馆，以及在城市多数街区设立的174台24小时自助图书馆，都将暂停借书还书服务和办理读者证服务。3月20号至4月4号期间，各公共图书馆还将正常开放，读者依然可以前去阅览，但无法代借还书办证。所有读者已借图书的还书日期都将自动延续42天。新的系统将在联合检索、管机互借、网上阅览等方面展现出更高效的快捷的服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醒来就得学着遗忘，就让昨夜的泪留在脸上。舍不得的那种爱，走的总是那么的慢，为什么却把心错给了你？我这样爱你错了吗？用尽我仅有的等待，换来的答案却是无端的结束。我这样爱你错了吗？莫非你只是个背影？真实的谜叫人不敢太熟悉。等你错了吗？想你错了吗？爱 上你，错了吗？得学着遗忘，就让昨夜的泪留在脸上。舍不得的那种爱，走的总是那么的慢，为什么却把心错给了你？我这样爱你错了吗？用尽我仅有的等待，换来的答案却是无端的结束。我这样爱你错了吗？莫非你只是个背影？真实的迷离叫人不敢太伤心。我这样爱你错了吗？用尽我仅有的等待，换来的答案却是无端的结束。我这样爱你错了吗？莫非你只是个背影？真实的你叫人不敢太熟悉。等你错了吗？想你错了吗？爱上你错了吗？ 是那碌碌，把那金。